大家好啊，又是体育堂的时间啊，我们又介绍一下自己先。Hello, 大家好啊，我是伍教练。 我是阿俊。 我是玉兰。 Hello, 我是 Carrie, 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好啊，不过呢，我们又已经做到第四集啦。咁呢，今集我们又是预备了很多不同的片段同大家分享的。咁除了上一集我们已经推出了的 A 加铺教室之外呢，今集呢我们都拍了很多不同的精彩片段返嚟给大家睇。咁呢就包括有这个泰拳新手赛啦。跟住仲有呢我们自己本门嘅活动啦。 是叫做咩话，大圣嘅春茗啊。 是啊 ,2018年嘅春茗啊，真系冇得顶啊！拍嘅时候咧，嗰日咧场面好热闹啊！通常咧，你见到咧，啲春茗功夫嘅春茗会咧，就梗系个个都走嚟打功夫啊，舞龙舞狮舞麒麟咁样。咁但系咧，我哋个大圣劈挂门春茗咧，因为咧我哋嘅师傅冼林旭师傅咧，就入面好讲啊，好多唔同嘅演艺界嘅朋友咧，都嚟帮忙做呢个活动咁样。咁所以咧，当晚咧有好多歌星唱歌，同埋咧有啲歌星咧系平时好少喺即系平时在不同的宴会里面见到他的，那那天我们都见到他们。那不如事不宜迟，我们预备了一些相片给大家看的。那有些相片就是这一次呢，这个2018年的泰拳新秀赛的活动的相片。不如到时一间大家帮手介绍一下，我知道有些相片都是大家帮手拍的，是不是？ 是 哪个负责拍的？好像一个影片 都是轮流拍的，一起是啊。周围走嚟走去，走周围影啦，见到 系好似啲片系边个剪噶？最尾今日翻嚟啲片 系，条片系我剪嘅， 系啊，佢而家好似越剪越叻，识衬埋咧有音乐底啊，又识搞埋字幕啊，以后咧剪片嘢都交晒俾佢做 啦，好嘢就带俾各位观众啦。 好，咁阿南嗰日有帮手影相啊？ 有啊， 系 咁影咗啲咩打拳添啊？ 听讲 哦，系啊，喂，嗰日咧有样好犀利嘅嘢，就系嗰日有好多女拳手嚟比赛， 系啊， 有多场女子的赛事，是不是？ 是啦， 我们有没有拍了啲片和相出来？ 有的有的 有的，是不是？是不是你那天看到流口水？好像看到流口水。不如事不宜迟，我们看看相片先，好不好？ 咁多位女运动部，好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大圣劈挂门2018的春茗，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吃得开心，九年长年都好运，多谢大家。 步步保息，万事顺意， 两样都好啊，恭喜大家。 好啦，同我全部阿弟试一张吓，阿师傅，史道英师傅，师傅全部阿弟试一张， 硬啲嘅我明嘅， 冇落汗嘅，喂，六号台，边度六号台？佢号边啊？哦，嗱，即系摆明嚟做啦，村民嚟嘅。 啊，咁多位啊，眨下眼又一年啦，啊，今年咧好快脆又到九年，咁我哋大圣劈挂门啊，一样咧搞翻个春茗啊，同大家同门啊，武林同道聚一聚，咁啊希望大家饮过呢杯之后咧，啊身体健康，万事顺利，啊九年乜都得，哇，多谢晒， 好喺度咧，首先啊恭喜发财啊，虽然咧今日咧就系年廿几。冇所谓㗎，十月都係拜年时。咁呢我哋今日呢就係大圣劈挂门。我哋全部咁多同仁呢就嚟呢度庆祝。咁有埋好多啲 friend 嘅。咁每年呢都有一度嘅。就係、是、今年呢就係2018年。咁祝大家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咁样呢就祝你哋个网呢越嚟越旺，越嚟越劲。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好。 Hey, 你好你好，今日是大圣劈挂门的春茗，咁祝大圣劈挂门同仁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快乐。OK， 恭喜恭喜。 体育堂的咁多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江志强，我借2018年的大圣劈卦门这个春节晚会呢，跟大家恭喜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权运亨通。 2018年大圣劈卦门春饼，望今日咁多位师兄弟又好，嗰啲师傅又好，饮多杯，身体健康。 好，翻到嚟啦，好嚟啦，睇住。咁咧，头先讲嗰啲额头就系咁样啊。有时咧扎嘅时候，嗱，你睇下我个拳头啦。好啊，如果你扎额头好多时会咁啊，搭多一只手指位出嚟扎到，咁就靠咧嗰啲纱布啊、绷带啊咁扎起咗佢，咁扎到前面好硬。咁而家新嘅比赛好多时咧就只可以用啲普通嘅手带，即系譬如我哋平时练习嗰啲 twins 啊，跟住做啲咩牌子啊，好多唔同牌子嘅手带都系。 佢有弹性布料 啊。系啊，布料又有，有啲有弹性又有。咁咧，但系就唔可以好似我哋以前咁啦，一出场嘅时候咧，就多咗只手指嘅位出嚟嘅，呢度系会系啊。咁我嗰啲简称叫做扎额头咁样咯。好，我哋又飞一张相睇下吓，嗰啲相帮手介绍下可以系啊。 好啊， 我呢个打紧啊，你睇几激烈啦，系咪？又起脚，又打中块面啊！呢一锤系 啊，食晒 呢啲似乎系佛山无影脚嚟咯， 系啊，花花地系咪啊？嗰张 花花地 系啊，我哋又再飞一张睇下。哦，呢啲咧就係權證幫手埋分啦，咁佢哋可能喺度糾纏緊啊，咁樣。你睇其實咧，唔止台上面好緊張嘅，你睇下邊啲觀眾同埋啲教練，你睇下側邊啲教練。 聽講嗰日好多觀眾喎、 啊，算係多噶啦，因為嗰日打咗成20场，唔知係咪好似？ 係啊， 算係多拳賽嘅。有時如果小拳賽可能打10场就完啦。咁嗰日如果能夠到編排到20场咧，咁其實由下晝可能要1点钟就要開始，好多時個場咧就只能夠去到5点零6点钟就要加翻場俾人噶啦，咁樣係啊，我哋又再睇下下一张啦。哦，呢、這个咧系女拳手嚟嘅，我冇记错。 佢呢个系啱啱上台嘅仪式嚟嘅，呢啲 系临出赛之前咧，咁可能咧个教练就俾啲祝福佢咁样啦，希望佢即系打得顺利，就安全上、安全落咁样啦。咁同埋你见到佢戴甲，咁你估计呢个拳手应该都系未够18岁啊。咁头先咧讲嗰个头套咧，你睇下咧佢个头而家有个红色嘅头盔戴住就系头套啦。咁通常如果你系红角嘅，好似佢而家咁样咧，企咗喺红角嗰边咧，后边个箭系红色嘅。咁佢就全身都系配晒红色嘅嘢噶啦，咁啊头套啊、手踭啊，即系个菠萝包啊、拳套啊、护甲啊，嗰、那个脚 pad 啊，全部都系红色。咁如果佢系蓝色蓝方嘅咧，就全部蓝色咁样咯。系啊，我哋又飞一张睇下。哇！你睇下， 起晒脚噶啦， 起晒脚啦，真系唔简单。呢、這个应该就系头先嗰个女拳手嚟嘅， 系啊， 系啊，嗰只脚你睇下几犀利，打到成个人都褪咗。 哇！所以而家啲女仔都系打得好劲。 同埋咧有样嘢特别嘅，你睇下咧，香港咧其实发展得几好嘅泰拳。你见咧就唔只有男嘅拳证嘅，而且有女嘅拳证添。因为嗰日有好多场女子嘅比赛咧，所以都有好多女拳证嚟咗帮手做拳证啊。嗰日好，跟住我哋又再飞一张相。哦，呢张可能同头先嗰个差唔多，可能系好啊，应该系唔同一张相嚟嘅，只不过佢你睇咩？有个拳证其实唔喺同一个位置啊，不过都系同一个打紧嘅拳手嚟嘅。我哋再飞一张啦。 呢啲好似系拳装嘅拳手嚟喎， 系啊，红白裤啦，应该就系可能头先我哋影相嗰个啦。 有招牌， 你睇下好激烈嘅，有时打得嗱个拳证咁肉紧走埋去咧，就系因为两个斗前嘅时候咧，差啲飞咗落台啊，所以个拳证飞埋去， 好危险，系笠咗落去啦。 系啊，我哋漏咗少少嘢冇讲，我哋嗰日系打比赛系边度打？我哋系 我哋嗰日喺深水埗嘅北河街， 北河街市政大楼六楼， 系咪大部分比赛都喺深水埗北河街打？ 我哋香港泰拳理事会嘅新秀赛啊。 系， 或者系 嚟紧有啲比赛啊，都系会喺北河街度 举行嘅， 系咪啊？咁北河街有个搏击中心就系喺六楼嘅。咁你如果你有心去睇拳赛，因为好多时咧泰拳理事会嘅比赛咧都系免费入场嘅，咁你就直接去北河街街市嗰度，咁咪上六楼就去嗰个搏击中心就可以入嚟睇噶啦。咁样出咗 lift 咧就转左，再转左就去到个搏击中心啦。好啊，咁我哋仲有冇啲相可以睇下噶？ 哦，冇晒啦，啱啦。咁咧，我哋出啲最精彩嘅俾大家睇啦。第一次入面最精彩嘅嘢就系我哋咧嗰日拍咗好多拳赛嘅花絮翻嚟，咁真系有片睇，同埋咧你听到咧侧边嘅观众啊，同埋佢哋嘅助拳手嘅助手或者教练咧，搏晒命喺侧边嗌嘅，啲声好犀利嘅，好肉紧嘅。 同埋通常都系教练去教个拳手点样去喺台上点样去对付另外一个对手噶嘛。 系冇错，特别休息嘅时间啦，可。 所有拳手都要听个教练去指挥，成个赛事点样去打，都系要个教练去教嘅。 系，冇错。好啊，不如我哋又睇下片啦。我哋打新秀赛嗰段。 Hello， 大家好，我是简文峰啊，咁我代表冼能旭地击会嘅，咁今次就参加60kg 嘅泰拳新手赛啦，咁今次比赛就自己准备充足啦，咁就尽咗自己力量，打好一场比赛就 OK 嘅，成绩就唔系太咁着重咯。 所以嗰日琴晚 终于打完呢个比赛啦，咁今次觉得自己尽咗力啦，但系做嘢唔够嘅，体能方面争少少啦，咁操得都辛苦嘅，咁最后赢到都好开心啦，咁希望下次可以改善到我今场嘅不足啦，咁下场进步啦。 好呀！ 今次赢咗个比赛咧，就好多谢拳庄团队啦，两个师傅同埋师兄啊师兄弟呢啲嘅一齐训练啦，好多谢佢哋，今日先可以攞到今次嘅业余泰拳锦标赛嘅冠军啦，好多谢两位师傅嘅栽培啦，系 啊，哦，你好。今次咧贏咗之後咧，都多謝翻拳莊嗰啲嗰啲團隊嘅，係啦，都多謝師傅啊，兩位師傅啊，啲師兄咁樣 帮我操练啊，咁样系啦。今次我会继续努力，系啦。多谢大家咁样，即系多谢先弟嘅支持啦。最紧要就系咁样。 我都觉得最紧要多谢师傅同埋师兄嘅大家支持，同埋我觉得输赢唔紧要嘅，最紧要打得好睇，大家觉得开心。多谢大家， 多谢。 我今日嚟睇拳赛咧，系因为咧有个师兄咧就即将打比赛啦。咁我希望可以藉住今次机会支持下佢，同埋可以吸收一下经验，因为我本身都系打开拳嘅，所以就希望可以增长一下知识啦。系啊，多谢。 OK， 我今日系嚟打手打比赛嘅，跟住我知今日有好多拳手嚟到打比赛，所以我就嚟睇下咁样。 今日啦，好多女仔嚟打比赛啦，所以我特登专程嚟呢度睇比赛啦，可以睇下佢哋嘅嗰啲打比赛里面嘅招式啦，跟住可以运用到我喺泰拳嘅时候可以用翻出嚟啦。 好刺激啊！嗰日啲比赛系咪？ 系啊， 同埋有好多女仔观众添。嗰日我哋发觉，所以我哋先揾到咁多女仔嚟做访问。 系 系啊，咁咧就仲有系嗰个叫希哥个，好似点解佢好似好细个，你叫做希哥，佢真名真系叫希哥系咪啊？唔知叫做乜嘢，可能姓李，叫做李希哥咁样。 李希哥啊，正呢、這个， 唔知真定假？系咪你拣加落去噶？你嗰个字系佢叫阿希嘅啫。 佢都系一号圆杯打嗰支。 其中一拳手，其中一拳手嚟嘅，或者下次又访问下佢，佢好似都唔系好高大，我见到佢都系啊。咁我哋第一节咧差唔多时间啦，其实我哋超咗时添啊，好嘛？一阵间第二节我哋再见啦，一阵间见， 拜拜。